国家大剧院与北京李幼乙戏剧工作室联合打造，濮存昕领衔主演话剧《李尔王》，1月20至28日震撼归来，订票665000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大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定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问一波波棒儿边儿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。 全是女的， 我们家男的多。 光波这么一开啊，我心里乐开了花。87.6空中笑林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每天一大早，哎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， 太逗哏了。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，演员打小勤学苦练，终于拿下豪派马派，早已桃李满天下，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。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，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大褂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，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价。 这每天一大早，哎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，太逗哏了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早上好，欢迎您收听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，我是尚远。这周啊，我们每天的上半时段为您播出的是相声名家名作，在下半段呢，我们为您展播第五届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的实况录音。这是中国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的一次盛大的演出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家新秀齐聚一堂。那么上半段呢，还是来听经典的老录音。那么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高范祖和高英培、范振钰二位合说的《十厂长》，这是一个讽刺型的相声作品。说到高范祖和他们二位在舞台上珠联璧合的表演，尤其是热烈火爆的舞台效果，加深了讽刺型作品的犀利程度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非常非常之深刻。好，下面就请您欣赏高英培、范振钰的《十厂长》。 这回我给您表演。 问您一下啊，您是搞什么工作的？ 啊，我是相声演员呢。 哎呦，好好，我羡慕您这工作， 是 多有意思，演员呢，演着演着您就圆了这个。 哎、我有这么解释的吗？这 我真羡慕您呢，您这工作多好啊，上班来高高兴兴，下班去是乐乐呵呵，老这么美美滋滋 啊， 这小脸长得多滋润呢、啊、这个 我还滋润呢。 啊，太滋润了，好，很好，这工作不错 啊。 您这还用人吗？ 干什么？ 跟您领导商量商量，把我调您这儿来得了，我可够您这条件，我比您可圆。 那你没有工作呀？ 我有工作。 有工作、 有工作， 哦，您是搞什么的？ 我是不干。 哦，什么 不是，我是干部。不是，我是不干，不是，我干部，不是，我到底是，我是反正我是不干的干部，干部的不干。 嗨，你说你是个干部不完了吗？ 我您没听清楚，干部我确实是个干部，就是我什么也不干。 哦，白拿钱啊？ 把我调您这儿来。 哎，不要，上我们这白拿钱来啊？ 您这人呐。说话太不礼貌了，缺乏一般的常识。什么叫白拿钱啊？白拿钱你给啊？白拿钱你们给发呀？你以为我们当干部就这么简单吗？你以为我们当干部就这么容易吗？ 啊，我没这么看。 还是的。 那你具体是搞什么工作的？ 在厂子里头咱当个厂长。 嚯，厂长 官不大芝麻官。 要是这一厂之长可也不容易啊。 嘿， 罢了， 怎么？哎呀，这么多日子，今天我才遇上这么一位同情我的，我得感谢你，我得请你。